花开的声音。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放一些快乐的歌，而且都是一些节奏欢快的歌曲，希望你能够被音乐所感染。如果这样的音乐都还不能让你快乐的话，接下来就跟随阿妹、张惠妹一起去到遥远的外太空，甩一甩头和世界牵手，一起来听到来自张惠妹《牵手》。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对，做对，没有时间浪费。 快乐不需要理由，但是不快乐的理由似乎有很多，有时候你的不快乐源自于你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走出孤单的寂寞，重新享受阳光和快乐。一起来听到这首《终结孤单》。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我们自己想挑战，哪没有了失败？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还是要保持乐观。帮你把勇气加满，有我这样完美的朋友，还不会等待。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办？你要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太阳灿烂，嘿，宇宙继续转。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烦，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除了大张伟之外，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元素的，比如说每周六晚上陪伴着多少电视观众的一档全民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相信这一档节目陪伴很多朋友走过很多快乐和难忘的时刻。不管你现在是否依旧在守候在电视机前，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这种陪伴是暖心而且快乐的。一起来听到他们的主题曲《快乐》，你懂的。 明天的美好生活要一起到达， 快点把明显擦擦，善良的不像话， 好心情开满鲜花，快乐不假，你懂的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的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 有神奇的魔法，是开心大喇叭，让我的世界千变万化。它是旋转的木马，用彩色的烟花，把所有烦恼一点一点融化。 跟着我一起出发，你就是 superstar， 明天的美好生活要一起到达。 快点把明显擦擦，善良的不像话， 好心情开满鲜花，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 独自晚餐，咀嚼着过往，思绪跌跌又撞撞。没有爱的拥抱，让心慢慢消耗。你无心陪伴，是我无说的伤。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宁愿不放，也许因为习惯。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 看着早餐想起你模样，记忆又拍打着窗，熟悉的气息风也无法吹散，你给的选择在眼光里，这段情缘本早就该散场，不会时光会磨平创伤，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不如再见不再有啥颜色，诉说你曾经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金志文《远走高飞》。

下过雨的蓝天，彩虹浮现你的脸，那是小时候被你抱着来到海边，海风很咸，幸福